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竟然发生在北京西单大悦城前的一幕呢，感动了很多来来往往的人。一只警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询问得知原来是因为执勤累的倒地休息了。站着的执勤民警呢，就弯下身子安抚警犬。在警犬心里，他们也跟普普通通的狗狗一样，希望得到主人的爱抚。这一幕似乎也是在向执勤民警撒娇。最后警犬在民警的安抚下重新站了起来。狗狗的一生非常的短暂，可能呢只有十几年的寿命，而警犬的一生注定是为国家大义而活的。这一刻为他们点赞。 天长地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月饼已经开始抢先上市了。往年我们看到过非常多稀奇古怪口味的月饼，今年呢又添新门派了，那就是来自上海的网红鲜肉馅料当中裹着三颗完整的小龙虾肉，这样的搭配你会喜欢吗？喜欢吃小龙虾的小伙伴应该想要尝一下吧。 在这变幻的市镇，换粒花生也可当真金，空埋就有老衬，会信我信到晕。 但我判别光与暗，看得清楚永不会失真，去明辨对与错，有智勇有信心。 世事如棋，根本是贪过瘾，若潮流循环如三脚蹬，但中假会变真，会变假会变真，到真假不分。 正义长存心中像一个人，让无情源源由心里生，靠我真而真心，看清假看清真，看得真 真真假假真， 假假真真真，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真真假假真真， 假假真真真， 真真假假真，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真真真真真真， 假变真。 喂，笑咩啊？ 唉，笑你咯。 笑我做咩啊？ 明明假嘅点会真嘅？ 咩啫？明明系真嘅点会假啫？ 真啊！在一变幻的市镇，换粒花生也可当真金，空埋就有老衬，会信我信到晕。 但我判别光与暗，看得清楚永不会失真，去明辨对与错，有智勇有信心。 世事如棋，根本是贪过瘾，若潮流循环如三脚蹬，但中假会变真，会变假会变真，到真假不分。 正义长存心中像一个人，让无情源源由心里生，靠我真而真心，看清假看清真，看得真 真真假假真， 假假真真真，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真真假假真真， 假假真真真， 真真假假真，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真真真真真真，假变真。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大约50%的青少年每天上网时间超过2小时。看新闻说，广西南宁25中学呢举行宣誓仪式，倡议全校同学呢不要带手机进校园。那么到底应不应该禁止手机进校园呢？你怎么看呢？